这首歌曲发自我心里，歌声灌注了生命，抱着歌词用笔尖写尽世情，满载热诚想你共鸣。有你伴奏悠然哼着真音乐，音符悦耳动听，真的音乐空气中齐全咗，编织了我的心原声，都可以引起你和夜。 真音乐主持香雪维、张碧如。 将烛光交给我，让我也发光芒，寒流里愿同往，关心爱心似是阳光，我的心一般缤纷，能以热和爱，自能道出心里光。 在直播室里面就有我张碧然、向雪怀和郑国光老师的。你好。 你好你好。 我们上个星期都讲到了，其实流行曲呢本身都有它的社会意义。郑老师其中一首歌曲《一点烛光》呢，很多时是在一些宣扬正言信息的活动之中呢都找了它来做主题曲的。其实当初为什么你会写这首歌呢？郑老师。 哎，真是感谢可口可乐。他当年有个广告呢，就是一棵圣诞树，冚棒是用蜡烛砌成的，那个广告画面，咁就真系一支支蜡烛咁样点落去，咁唔多唔少就俾到我启示一个睇法咧，就系个烛光嗰个感染力啊，咁所以就摆喺心里边，因为我哋成日写歌词都系咁嘅，任何啲见到我哋觉得感动嘅嘢，我就会攞本簿仔记低嘅，咁啊啲题材啊咁样，咁我就摆咗呢样嘢，咁其实之前我都写过。呢、这個題材俾阿小鳳唱嘅，可以叫少少燭光嘅。咁就可能因為我寫咗一次之後咧，對呢一個題材就更加掌握得好啲。咁所以到亦都可能係歌手嘅形象。咁到關正傑唱嘅時候咧，佢真係俾到一個好正面嘅 image 出嚟啊。咁所以佢唱一點燭光，就係真係正我所講，即係正如我所講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恰當嘅歌聲咧，去唱一首恰當嘅歌，嗰、那個影響力就會好大啦。咁所以一點燭光出嚟之後咧，就大家都好受感染。 只能道出心裏光，凄冷中望星與月也寒。我但要燭光照亮，誰願意步向看光？誰亦要走走？ 歌咧，我又有另一個經歷咧，可以即係話翻俾阿鄭老師聽咧，就係呢個歌咧，就係成為咗健康快車香港一個慈善機構咧，就專佢有三架列車咧，就醫院嚟嘅，就專幫一啲偏遠地方做白內障手術。咁佢哋咧就去到探訪嘅時候咧，就唱呢個歌成為主題曲咧，就唱俾當地啲人聽。 咁當然啲人咧，因為佢係識國語啊，同埋啲國語喺啲好偏遠地方嘅國語，咁就唔明我哋廣東話，冇錯啦。咁我哋就後屘就嘗試印咗俾佢哋睇，佢睇完之後咧，佢哋好中意嚇，咁就證明咗其實歌曲裏邊咧嗰個感染力咧就係、是、已經擺脱咗個地方方言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界限。咁我睇完佢開心之後咧，我哋都覺得仲開心，而佢哋都覺得咧就話我哋一個咁遙遠地方嘅一個地方香港咧。都能夠去到嗰度咧，幫佢哋醫好啲眼啊，咁樣，咁佢哋都好感動，所以呢個歌其實已經去到好遠好遠。 就早幾年社會福利處咧，我唔記得係幾多周年啦，咁佢哋都選咗你嘅歌做佢當年嘅主題曲嘅，即係嗰個周年嘅主題曲，咁好似又改咗少少歌詞咧，去為呢件事幹咁樣，就由張學友唱。 咁所以呢首歌咧，即係除咗係話打破呢個地域嘅界限之外咧，亦都係打破咗呢個時空嘅界限。 係啊係啊。 盼可將燭光交給你，讓暖火暖心房，寒流裏遠同往。关心爱心灿若阳光，社会中种种景况，用我手去帮忙，行人爱用诚意，只能道出心里光。 讲开我哋嗰个社会嘅使命感啦，我哋又唔敢讲话我哋即系好似旧时杜甫啊嗰啲咁样咁嘅等量，咁但系唔多唔少，我哋都有将一啲现象系反映出嚟嘅。譬如当时难民潮系好，越南难民系好盛嘅时候咧，香港嘅写词人一样系有将呢个现象反映出嚟。卢国沾就写咗《唐能与我》啦，同埋一啲唔知啲咩歌添嘅，我就写咗《赶上幸福图》。而家嚟讲，当然系个包袱已经过去咗啦。咁但系当时佢哋嚟嘅时候咧，我哋嗰种心情咧，都系好多人都好同情佢哋，即系觉得真系一个苦难嘅国家，出一班苦难嘅人物，咁能够即系佢哋都系好唔愿意之下，先作出呢个离开嘅抉择嘅。咁我当时就希望佢哋赶上系一个幸福图啦，即系唔好话赶上我绝路。咁为咗呢啲问题，我就写咗俾阿徐小凤唱嘅。只歌而家唔知仲有冇留喺度？ 都有嘅。 身边或许有茫茫白雾，清风或许会轻吹过。 香港人其實空襟好闊嘅，即係其實所有嚟到香港 包容好， 係啦係啦。其實任何人嚟到香港都，我覺得應該係變成自己人。 嗱，而家好多即係講話，即係第一代嘅首富，當時都係係國內嘅移民嚟嘅啫。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個好處就係個包容力好大，好似話娛樂界有啲乜嘢唔好嘅新聞或者乜嘢，我哋都係包容咗佢，繼續係俾掌聲，繼續係俾呢啲演藝嘅界嘅人咧，係繼續係佢嘅。演藝 繼續努力 啦，咁繼續努力。我覺得香港人係好可愛嘅。 其實咧，希望咧大家都可以趕上呢個幸福圖咧，就千祈唔好等啦，就咁喺度。咁但係譬如好似等呢一首歌咧，其實好似係當時係為咗一套電影而寫 嘅。係啊係啊，叫做《聖誕快樂》好似。 聽我後邊有你諗嘅時候諗有兩個人。拍拖喎， 係啊！佢劇情就講阿麥家追徐小鳳嘛， 追唔到啊！ 咁阿麥家嘅意思同我講，佢話：唉，好困難嘅。咁佢話，總言之，咁嘅年紀，即係麥家當時都好大一把年紀去做呢個角色。佢話：咁嘅年紀再去談戀愛，分分鐘嗰班車都係尾班車嚟嘅。咁你仲等唔等啊？唔敢等，冇膽去等。 咁之後我係因為佢呢一個咁嘅信息，咁、就寫咗呢首歌出嚟。咁、Danny 又唱得真係好， 真係好， 真係唱得好。嗰、那個感情 ，Danny 嗰個聲音本身就好有感情嘅。佢、就算擺三分力落去咧、就有七分， 係啊， 有七分出嚟嘅、表現出嚟。 係啊， 佢聲線本身係有一個好強烈嘅感情，嗰種落寞啦，嗰種即係真係年青人嗰種心態咧，佢一唱就嚟㗎啦。 心是谁人？自然问别心上人，糊涂换来一生泪人，何故？明是痛苦伤心，还含着笑装开心。今宵的你可怜还可悯，目睹他远去，他的脚印，心中永印。糊涂是你的一苦心，他朝你将无穷的后悔，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。 Danny 仔呢只歌咧喺中国咧而家好犀利嘅， 系嘛？ 系啊，我有时候即系搭嗰啲叫计程车啦，啲司机全部播紧，即系、我哋而家即系我只系觉得一样嘢就话，可能中国大陆同香港一段时间都有一个距离。 嗱，我喺我谂大概系五年前到翻翻去杭州咧， 系 当时都系流行紧阿 Danny 嘅歌啊， 系啊， 嗰阵时佢哋就中意偏偏喜欢你啦、涟漪啦，即系嗰类情歌。 所以而家我就覺得就話，即係呢個體驗咧，我真係感有一個感觸良多，就即係話咧，好嘅歌家、好嘅歌手咧，佢自己一隻腳行，唔係話我哋擺幾多宣傳費、幾多宣人員去做得到嘅嘢嚟嘅。而唔好嘅歌咧，就算更新更而家我哋香港吹捧得好勁嘅歌咧，都未必去得到遠，因為中國實在太大，冇辦法投放無限量嘅宣傳費宣傳一啲嘢。咁剩餘落嚟咧，就係靠自己一個傳一個。或者嗰個電台節目主持人覺得佢自己揾到隻好嘅歌，佢想推薦出嚟咁，咁所以即係鄭老師都好彩，因為 Danny 仔演繹嘅歌咧，真係唔一定。 唔係，我真係好好彩，好似好多社會嘅問題咧，咁、其實唔係我去特登話我要做做一啲乜嘢嘅歌曲嘅，係嗰啲歌曲咧係自然自己走咗出嚟嘅，好似我寫《罂粟花》俾陳秋霞啦，咁寫嘅時候不過係真係求其一首歌。Windflowers 咁樣，咁、即係嗰種嘅感覺寫罂粟花，但係呢首歌出咗嚟之後咧，大家自然咧就聯想到一種反吸毒嘅信息啊，禁毒嘅信息出咗嚟。咁、曾經有考慮過將呢首歌做反呢、這個禁毒歌嘅，咁不過後尾因為有一句罂粟花嬌豔像赤羊，咁覺得好似讚揚咗呢樣嘢，咁結果就冇咗呢個念頭。咁但係跟住咧就。写咗首《珍惜好年华》啦。 谁将罂粟花种于路旁，任令它飘香。纯良的他不知花艳丽，又在慢慢欣赏。 真音乐主持香雪怀张碧然。 现在你有个好年华，纯洁美丽似朵花，你应该珍惜与你赤裸罂粟花放开吧。年少个个好男儿，愉快壮健更潇洒，你应该珍惜与你赤裸闯天下，莫以青春来做代价，为了前途升国家，将快乐将温暖筑起温馨一个家。 音 乐真系好似俾咗大家好多联想嘅空间，咁好似譬如咏梅咁样啦，好似阿 Julian 讲到咧，可以套入到现今嘅社会系嘛？ 系，我都系。 我咧就写嘅时候，我系完全冇任何嘅意念摆喺里边，咁我就只系因为个曲式咧，音乐个句子嘅头嘅音咧，同个尾嘅音系一样嘅，咁、所以变咗我写嘅时候咧，就要谂到佢，我尽量希望头嗰个字咧同尾嗰个字咧系同一个字嚟嘅，咁所以就有雪入梅林梅傲雪，风入梅林梅内风，即系有呢个咁样嘅句子出嚟。有咗呢个句子出嚟之后咧，咁就变咗后边嗰啲就真系要点样去拱托翻呢个主题咧，咁就变咗要环绕住梅花呢一样嚟到写。咁因為可能我自己又比較上傾向於中國嘅國畫啊，即係詩詞啊，即係嗰類嘅嘢咧。咁而一首歌咧就好隨心所欲， 好完整， 好隨心所欲咁樣手，真係可以講話手到拿落，咁就寫完咗，咁就並冇乜嘢特別嘅Alfred 擺落去嘅。 一朝分荒散，回想似一梦，付之一风里，痛言当初勇，追线痛柴仍耐冬，果实仍耐风，爱极反变开，赞誉不永在，宁愿形态不出众。 我咧就系最近咧，我再睇翻你嘅歌，就谂起你嘅歌，唔系等你嘅歌，就突然间我点解谂起你嘅歌咧？因为当文泽制出现咗嘅时候咧，我就觉得每一个而家嘅文泽长官咧，都系一个局长，都系一个好成功人士嚟嘅。 系啊， 我唔有啲系从商界嚟，有啲系从 好独当一面， 系啦，教育界、医学界啊，甚至系政府出嚟。咁但係當佢走咗一朵梅花喺佢自己嘅梅林裏面嘅時候，咁當佢受邀請咗入咗國成為局長之後呢，佢就好多嘢呢就係冇辦法再自主，因為佢個角色已經係成為咗一個職位上嘅需要，佢好多說話唔想講，佢哋出嚟講好多人唔想見，都出嚟見，咁變成咗呢佢冇辦法再清高，冇辦法再清雅，因為嗰個銀瓶裝住佢自己嘅時候呢，擺邊個位唔到佢話事。你系点睇咧？ 嗰时最后一句就系话宁愿形态不出众咧。 系啦，咁就我就觉得，我有时咧，我谂起呢个歌嘅时候咧，我完全系代入去佢哋角色谂，佢会唔会后悔咧？会后悔，即系可能佢入去时雄心壮志，想为社会服务，做咗一年半咗之后，会唔会后悔咧？会觉得好辛苦，因为 我谂你都系要访问一下佢哋，即系有一 得港台访问， 攞个结论。 啊，咁呢个咁定你 retire 咗先能够访问噶啦。咁我觉得就系话。即系呢个歌俾我觉得，点解郑老师当日有咁嘅胸襟、咁嘅眼界，能够写到只歌，而令到我呢个叫同行嘅人都觉得，咦，佢哋而家啱啱听咧，开头听完之后咩感觉咧？咁 我当时都有呢个咁嘅意念咧，就话任何一个机构里边咧，都有一啲比较上独特啲、杰出啲嘅人。 系， 佢一方面被赞赏之余咧。梗係被少數人嘅讚賞咧，就被多數人嘅攻擊。 係， 即係我嘅睇法咧，就你越叻咧，你嗰個敵人咧就越大嘅。 係， 即係我就有呢個咁嘅即係主題咧，就擺喺詠梅裏邊。 係，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我其實即係都有好大嘅感觸，就係話其實做呢個崗位嘅任何一個人，我唔好講今日見到嗰八個啦，其實任何換身八個咧都係咁慘， 因為關於梅花呢個主題咧，中國嘅即係舊文學寫得好多好多，咁變咗睇到個梅字咧，已經好自然，即係呢個咁嘅印象就套咗出嚟嘅。 OK。 痛言當初勇，追線痛柴仍耐冬，果實仍耐風。爱极反变开，赞誉不永在，宁愿形态不出众。爱极反变开，赞誉不永在，宁愿形态不出众。 中。 讲到呢度咧，或者讲下郑老师咧，总共嘅作品有几多啦？其实而家咧就喺我哋嗰个香港嘅所有作家里面咧，系排名第一，有2000多首。咁、就我谂呢、這个纪录都有排先，仲有人破到。 唔系，我谂系有登记嘅啫。其实我哋当时时咧都好几忙下，好多系冇登记到嘅。咁上自己都唔记得自己写咗几啲乜嘢。 咁你有冇其他筆名嘅咧？其實 有噶， 係有冇即係方唔方便講啊？ 我最初入行嘅時候，講真係粵語歌一個好低沉嘅一個時期嚟嘅。咁當時時講得唔好聽就叫廟街文化，咁即係人哋一聽廣東歌就諗住係一好低層次嘅一個歌曲。咁我嘅職業咧就教師嚟嘅。學生唔理我，但係啲家長可能會理，即係好驚哇！寫我寫一隻歌出嚟之後，我就梗係唔會寫啲唔健康嘅題材啦。我梗會寫健康嘅題材，但係問題佢 label 咗你，佢標籤咗你係嗰啲人啊嘛。咁所以我當時就好驚，咁我話唔好啦，我不如我用筆名寫。咁最初就用睇先，鄭一川啊，鄭一川，咁都寫咗好多，同麗風啊、風肯啊，咁用鄭一川嘅名都寫咗好耐嘅。咁到後尾應該係小時候咧，咁港台嘅劇集啦，好健康啦，咁又覺得啊，好都係時候用翻我自己嘅名啦。咁好似幾乎係小時候，好似我第一隻用隻嗰個 開頭詞，得兩個名。 唔係，咁之後同某啲唱片公司咧，咁佢又想有個 parity 啦，即係呢個係我御用嘅，咁樣就話不如你用一個筆名同我哋公司，即係所有我哋公司嘅作品咧，你都用呢一個名寫嘅，咁有江宇啦，咁同電視台咧，咁啊有時亞視啊，有時又TVB 啊，咁兩個台又唔係幾好，你知我哋幕後啊嘛，咁雖然話冇乜幕前嘅衝突啫，但係變咗都唔係幾好啦。我當時就咁嘅，如果我幫而家嘅亞視舊時嘅麗的影星咧，如果我做緊嗰邊嘅綜合性節目咧，咁我呢邊就做綜合性節目以外嘅，即係 TVB。如果我 TVB 係做緊綜合性節目咧，我喺 ATV 就做綜合性節目，將呢啲唔好撞啦，即係兩樣嘅工作唔撞啦，咁啊變咗用依個台用咗筆名，嗰、那個台用咗筆名。夜唱 为那心中一串起了情，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。 流行曲啦，即系可以真系可以反映到社会嘅真面貌，即系无论你系有心定系冇心咧，其实咧都可以同呢个社会咧即系息息相关嘅。咁最后咧就我想问一问阿郑老师啦，咁我哋呢个节目嘅真音乐喺心底入面，你觉得点为之真音乐咧？ 我谂真系出于真心真情流露，我谂诚意系最重要嘅，即系无论做咩事都好，音乐就固然之，因为音乐系打动人感情。好容易嘅一個媒介嚟嘅，音樂係更加要真心。 或者我又問多個補充問題咧，就係、話旋律同歌詞之間嘅關係。咁好多人就話旋律好重要，有多人就話歌詞好重要。咁你又點睇呢個關係咧？ 嗱，旋律好重要，旋律嘅重要咧就係在一出嚟嘅時候，是否能夠吸引到觀眾？呢、這個嘅功力咧就靠個旋律嘅。但係呢首歌是否可以延續落去、流傳落去呢？就要靠個歌詞。如果你個歌詞係唔好嘅話咧，你個旋律幾好呢都冇用嘅，因為嗰個歌詞係唔能夠觸動到人心。咁最重要就當然係演唱，其實最重要都係演唱。你個歌詞幾有情感，如果佢唱唔出嗰份情感翻嚟，咁、那個歌詞都係嘥。咁所以有好多時咧，我可能原唱嘅嗰隻歌唔紅，反而被翻唱咧嗰隻歌會紅。咁呢個就因為嗰個歌者咧係將嗰個詞係演繹到恰到好處， 再添咗新生 啦。所以就係真音樂啦，就係、是、真真正正可以打動到人嘅真實感情。 咁好多謝咧鄭國光老師咧，就係寫咗咁多真心真意嘅音樂，咁多真心真意嘅歌詞俾我哋嘅聽眾嘅。咁今日咧就唔該曬鄭老師， 多謝大家。 真音樂由香港電台、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聯合製作。 歌聲飄送千千里不計距離，歌聲飄送萬萬里跨遠地，歌聲句句唱錯愉快少年時，